大家好，我是冬至的扮演者陈章泰康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八十四集，请神。 终于医没事吧？ 龙山摇摇头。 他后天要给你们上课，头一回备课，心里紧张，过来让我过目。 冬至想起以前看潮生介绍中医医的身份时，说对方是孪生。冬至还特地去查了孪生是什么。此时跟中医医刚才的症状一对照，冬至忽然想到了什么。 这就是请神上身？ 确切地说，这是阴灵。阴灵是残魂在天地之间的寄托，有可能是一缕意识，一段记忆。有些人死后依旧受人香火供奉，日久天长形成信仰之力，这份力量能够维持阴灵不散。孪生请的就是这些阴灵。 那刚才 张飞？ 张飞后人称环侯，骁勇善战，最出名的是睡觉不合眼，但大多数人不知道张飞还善于画美人图。 也就是说，刚才看见的是三国时代的猛将张飞，那个与刘备、关羽、桃园三结义，活跃在众星璀璨的三国时代的张飞。 钟于一，不对，钟老师要给我们上的课就是如何请神。 龙身见冬至跃跃欲试，恨不能把钟于一摇醒问个明白的样子，他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。 回去好好背背历史。 啊？ 后天能用上的。 从办公室出来，冬至迎面就碰见了刘清波。 冤家路窄。 两人脑海里不约而同地浮现出这四个字。刘清波皮笑肉不笑。 昨晚还没来得及恭喜你，没想到十人幸存名单中也有你的名字啊。 言下之意，刘清波本来以为冬至很快就会牺牲掉的。 同喜同喜。 刘清波当然不会傻到在龙身办公室门口跟对方斗嘴，他撇撇嘴，越过冬至敲门。 进来。 刘清波推门进去，但他发现冬至也跟在自己后面。 什么事？ 刘清波看了冬至一眼，冬至假装没看见。 龙爵，我有事想单独请教您。 现在说也可以。 刘清波瞪冬至，后者回以一脸无辜。 这家伙的脸皮怎么比猪皮还厚？ 反正你再气也不能扑上来咬我。 哼。沙发上还有个昏睡不醒的钟于一，刘清波总不能把他也撵出去，只好道。 是这样的，听说龙局明天要给我们授课，我这里正好有把剑，是家里长辈收藏的，不知道您上课用不用得上啊。 刘清波将剑双手递过去。 水星剑？ 都说龙局慧眼识剑，对剑道了解颇深，果然名不虚传，这正是传说中的水星剑。 刘清波看了冬至一眼，状若不经意道。 冬师弟听说过水星剑吗？ 又来了，当着别人的面就是冬师弟，背过身就是冬道友。 哦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南朝吴军在他的续旗协记里提过这把剑，说是秦昭王大宴宾客，有金人自西来献水心剑。唐朝还有诗人提到过这把剑，说西下黄河水心剑，东周倾落雨伤悲。 刘清波面露惊讶，似乎没想到他还真知道，连龙身也很压抑，微微的赞许颔首。背对龙身的角度，冬至朝刘清波做了个得意的鬼脸。 没想到吧，哥是画过无数游戏道具的美术。 刘清波想在龙身面前让冬至出丑，却没想到反而让他出了风头，差点没气得鼻子都歪了，忍不住瞪了他一眼。龙身没有理会两人之间的你来我往，他握着剑，将其慢慢地抽出剑鞘，专注凝神，浑然忘我。冬至和刘清波只觉得眼前剑光一闪，眼睛刺得生疼，忍不住眨了一下眼。龙身握着剑， 手中一张完整的白纸霎时间化为碎条散落下来。古来名剑不唯独能削金断玉，更要吹毛断发。 果然是好剑。 剑再好也要有合适的主人，能被您用上也是这把剑的荣幸。 刘清波忍不住的得意，但冬至看见龙身的脸上似乎有一丝遗憾。 看到一把好剑怎么会是遗憾的表情？ 但表情仅仅有一瞬，仿佛是冬至的错觉。龙身回剑入鞘，递还给刘清波。刘清波一愣。 龙君， 剑是好剑，但我不收礼物。 您别误会，我不是要贿赂您，这样的剑我们家收藏不少，父亲知道您是用剑大家，特地让我送来的。 剑不在多，一把趁手的即可，拿回去吧。 龙身摇摇头，将剑放在茶几上。刘清波看到墙上挂的那两把古剑，觉得龙身其实也就是嘴上说说，只是碍于冬至和钟依依在场不好收下而已，心里更觉得冬至碍眼，嘴上却道： 龙局高风亮节，我这就把剑带回去。 他不是不收礼物，只不过是不收这么名贵的而已。你拿一把一看就是无价之宝的古剑过来，说不是贿赂，谁能相信？ 冬至心中暗爽，送礼物不成，还有个竞争对手在旁边虎视眈眈，刘清波万分郁闷。听龙身问他， 还有什么事情吗？ 没有了，您先忙。 刘清波慢吞吞地往外走。龙山忽然道， 对了， 嗯， 冬至留下。 刘清波的内心在愤怒咆哮，差点就来一曲黄河大合唱了。无奈龙副局长根本没有收到他的信号，刘清波只好向冬至投去幽怨的一眼，然后黯然离开。冬至也有点忐忑， 不会是要把玉露还回来吧？ 上次会遗光那件事，三组的人一直在盯着，但没有什么结果。他一切表现正常，身边也很干净，没有出现过魔物活跃的气息。特管局资源宝贵，不可能一直跟着他。此事已经告一段落，回头你也跟李英他们说一声。 其实刘清波也参与了，您为什么刚才不留他一起说？ 以他的性子，如果是我和他说，他说不定会为了在我面前表现，再次跑去跟进此事。 这倒是。 冬至深以为然，发现龙身对众人的性格其实都有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。 说起来还有点奇怪，当时会遗光被生魂缠着，成员看不出来也就罢了，怎么李应他们拿着罗盘连魔物的气息都感应不到呢？我跟何玉当时在阳城那间足疗会所，里面有一丝魔物的气息，罗盘就立刻有感应。按理说，这次的魔物比上次更弱，也更容易发现才对。 对方附着在生魂上，借生魂气息来掩盖。你们又没有经验，被蒙蔽过去也很正常。 说到底，还是我们学艺不精吗？ 冬至摸摸鼻子，有点不好意思。那头，钟于一揉着眼睛慢慢醒过来，表情一片茫然。 啥正常？ 龙身对冬至道， 一走时顺便把他也带上。 嗯。 冬至上前搀起钟于一，后者还游坠梦中云里雾里，被他一拽就跟着走。冬至出去之后就联系了李应，将龙身那边的结果告知他，并请他转告大家。李应以这一届的头自居，张松和刘清波不大服气，明里暗里跟他较劲，冬至却不会去抢他的风头，是因为李应对冬至一直挺不错的，自然就爽快地答应了他。 本期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